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路普力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博物馆共同主办的第9届少年儿童电影配音大赛近日圆满落下帷幕。今年大赛一共设立了北京、天津、河北、贵州、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等14个分赛区及网络赛点，直接参与人数超过9万人。大赛最终评选出了2名小金星、4名小银星、5名小童星和28名小亮星，以及22家优秀组织单位。再来关注近期即将上映的电影。本周五，黄渤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将会上映。电影《一出好戏》的故事由一群人意外流落荒岛而展开。为了拍摄这样一个特殊题材，剧组在一个小岛上待了整整4个月。除了王宝强、于和伟、王迅，《一出好戏》中还有舒淇、张艺兴、李勤勤等演员加盟。本周五还有另外一部爱情电影上映，《爱情公寓》，这是热播电视剧《爱情公寓》的电影版。影片由原班人马打造，陈赫、娄艺潇、孙艺洲、李金铭等主演，他们依然会扮演电视剧中的那些角色，曾小贤、胡一菲、吕子乔、陈美嘉等人物。由冯小刚监制，吕乐执导，姚晨、马伊琍双女主领衔主演的电影《找到你》日前宣布定档9月7号。此前这部电影曾经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展映，取得了不俗的口碑。进入8月，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演出市场。北京将有多部新创剧目和观众见面，其中既有结合先进舞台科技打造炫酷视听体验的杂技秀，也有讲述中国40年社会发展变迁的情感舞台剧，为观众提供更多的文化消费选择。来听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上演的杂技剧《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目前正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上演。这部作品整体舞美和道具的体量达到了39个集装箱，配饰服装超过1000件，40台投影仪分布在整个演区上空，在表演中营造5倍标准 IMAX 屏幕大小的投影面积。观众在观演过程中还能用手机参与互动体验。央华戏剧制作的话剧《情书》8月16号到19号会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是由俄罗斯国宝级导演尤里·耶列明执导，周涛、孙强联袂主演。来自百老汇的音乐剧《近乎正常》的中文版目前在北京大麦超剧场首演，将会演出到8月26号。这部作品也是21世纪第一部获得普利策奖的音乐剧。保利演出公司推出的暑期亲子艺术节目前正在保利剧院上演，故宫里的小不点、逗乐舞台剧之时间王国历险记等6部亲子主题的儿童剧将会相继上演，艺术节会持续到本月12号。澳大利亚小提琴家帕特里克罗伯茨本月18号将会在民族宫大剧院上演一场访华音乐会，用电声小提琴演奏《喀什米尔》《初世纪》《玫瑰人生》等多首曲目。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东部地区还是有小到中雨的啊。那么逐渐是转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天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啊。今天咱们北京地区是有明显的降水，那么气象条件非常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等级条件为1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不打太极， 双手出击。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装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说这个双手出击，没说双手吃鸡啊， 嗨， 跟游戏没关系。 对， 双手出击，今天确实是一个双手都有可能会有选择的时候。 嗯， 今天在我们微信平台的推送当中有这么一条啊，当中告诉大家你是选择左手的风雨还是右手的青春？ 哟呵，不经历风雨哪能算有价值的青春？ 哟呵， 啊，这我这种链接方式俩字儿 啊，什么 硬熬？这俩本来没什么关系啊， 风雨跟青春是吧？ 哎， 这个风雨也不是那个风雨啊， 哎， 它的雨呢是语言的雨， 对啊，这是来自于一段咒语。啊，不是，就是来自于一个手势啊。哎，看电影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是继《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大护法》之后跟大字辈没有任何关系的 电影《风雨咒》。 哎，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就是左手出击，离席离席。这歌真叫离析 啊，真是啊， 对， 这不是你编的， 这不是我编， 我跟你说 怎么我都是编的， 现在已经不知道哪句是实话了。说正经的啊，为什么今天有左手右手之分？今天在微信上跟大家玩一小小互动， 嗯 啊，今天是选择左手风雨，右手青春，这是两个不同的选项。那么选择其中一种呢，就有机会会获得刚才说的风雨或者是青春的观影机会。 对啊，这个青春指的是《似是青春》啊， 嗯， 这部电影，这两天这个又迎来了我们暑期电影市场的国漫期待啊。很多人说这个《风雨咒》是叫做新的一个国漫，叫良心国漫的担当， 嗯 啊，或者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代表。但是呢，你对比起来来看啊，它的这个就是引发的这种观影热潮呢，确实还不像当年《大圣归来》和《大鱼海棠》。啊， 嗯， 比大护法好像是稍微强点啊。有人说大护法本来就是硬好的，人家就不是属于大字辈儿。哎，这个当年大圣归来一开始也是呈现一种颓势的，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宣传啊。后来是 自来水的效应， 哎，自来水效应。然后大鱼海棠呢，就是这个自来水一开始就比较多，但是后来就是这鱼一上岸之后啊，显得又有点后劲不足啊， 嗯。 但是从这个画面的制作上吧， 还是这个 高水准， 哎，成为了一个叫做咱们新时代的啊这个 国漫 的一个优秀的代表。 对， 那么大护法呢，又以他比较那个波诡云谲、灵奇诡异的画风啊，还有他的故事，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还有人说这是硬贴。那么这个大字辈的国漫大电影之后就没能接上了啊。但是呢，反正有人说风宇宙不如叫大风宇宙 啊，就。 就非得贴这大字儿啊，没有大字儿就好像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似的。 中国人讲究好彩头， 哎， 所以呢，这个大有可能啊就显得更大一些。 四大天王嘛，票房不怎么样。 但是这回我们说到这个《风雨咒》的时候呢，确实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看过了？所以我看到很多影评在平台上出现了啊。 对， 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个右手啊。那么我们说左手是《风雨咒》的时候，不要忘了。跟他并行而来的、并肩前行的还有好几部电影，这其中就有我们说到的《四世青春》。嗯、 四世青春啊，这个《风雨咒》和《四世青春》，还有一部是前两天我们说了，这个票房还不错的《神秘世界历险记》 哦，上榜的那个， 哎、第四部、 啊。对， 这个啊，现在基本上属于叫三足鼎立，就是跟那个一家独大那个还不太一样， 也就是在动画领域当中， 啊、对 这三部。 三足鼎立，各有千秋。咱们先看看啊，这个，而且就是这三部电影呈现出来，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国漫市场上的一个，比较前几年，就是《大圣归来》《大鱼海棠》那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啊。咱们可以看看，首先呢，这个《风雨咒》和《四世青春》都是具有一定突破性的原创动画。那么，《风雨咒》的这个中国风，后者《四世青春》的这种就是代表着日式动画风格的这种细腻，基本上就是成为现在特别主流了这个两大流派啊，就是、 好像真是啊， 大家 追这个动画的朋友可能都比我们更了解了。 对，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四世青春》，它是全国艺术院线联盟的这个专线放映吧？ 对， 对吧？所以说它现在的这个票房，你看好像是一般般哈，不是很好。 对， 但是它强调的就是。它不是说就在这一段时间之内的， 嗯， 因为它会有一个这个长线的放映， 对啊，它占领市场时间长， 对、 嗯。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票房呢，这个是上周末三部动画是同期上映的哈、嗯，基本上是一块上映的。然后呢，神秘四呢是风雨咒吧，五天是8000多万啊，马上破亿了。这个神秘四呢也是五天6000多万，四世青春。是4天206万， 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啊， 最新的 一个票房的统计数据是这样：《风雨咒》呢上映今天已经是第6天，它的票房已经累计是9439万，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占据在三部当中的最高的位置。 嗯， 然后刚才说到的另外一部，像《四世青春》，《四世青春》目前的这个票房呢是累计上映5天，累计是221万5000多， 嗯 啊，这个是在我们看到的排行呢，应该算是第3位的。那么刚才说到的，在上一周创造记录的《神秘世界历险记》，它的票房呢，累计上映6天是6200多万，也就是说，它和刚才说的《风雨咒》还稍微的接近一点。 哎， 而《四世青春》呢，这个票房低一些。 嗯，那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两个选择啊，左手《风雨咒》，右手是《四世青春》。 嗯， 您。如果给您一个机会，您更希望获得观看哪部电影的机会？ 对， 啊、这样说， 解释一下啊，这个发双手的不算啊， 您可以发左手，然后一会儿再发一个右手，这样咱也算吧。 哎，刚才还在说啊，这个、我看到我发左手的朋友也不少了啊，但是刚才我跟张亮说，我们打个赌，右手会有很多的朋友来选择吗？ 嗯， 因为《四世青春》毕竟在我们看到的宣发的这个力度上，似乎不如其他几部啊，在暑期的大制作的动画片。那么的厉害，但是《四世青春》究竟是，是不是各位的选择呢？刚才我们在刷新平台的时候，也发现还是有不少的叫超级影迷啊。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还未必就是左右手未必谁赢。我有两个原因、现在虽然说从这个声势上，好像这个《风雨咒》呢比较大一点、 强势一些。 哎，这几大元素吧。第一呢，就是这个上映之后有一些微博大 V 都推荐啊。 还有一个元素嘛，你这个时段你老说嘛。 啊，干这个那就坏菜了。那个陶虹是这个出品人、对吧？ 对， 这两天也有很多的这个解读，就 是 说就少女心，对吧？哎，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真不一定左手占上风。为什么？第一个原因，很多人看过了，对吧？就是他票房高，就是很多人 已经消耗了， 对，已经他看过了，看过之后，那一看你，哎，你们还有右手呢，那我来右手吧，对吧？ 然后再看，都不吃亏了。 对对对，哎，我就是看看右手吧，对吧？还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这个 右手的这个四世青春咱还没介绍呢啊，你等我介绍完了，你看发左手的后悔去不？ 哎呦，哎呀，刚才我看见谁来着？这谁、哎、谁说的？给、哎、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动作 啊， 慢动作，手慢无啊。 对啊，我们机会有限啊，大家快快发！你到底是想看这个风宇宙，还是想看四 世 青春？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 好，那我们就左手右手慢慢来啊。这个先听听左手这个风宇宙到底讲了一什么故事。风宇宙的预告来了。 仲夏兰，给我杀！ 多年前，自从夏兰封印了穷奇之后，世间已经很久没有这股邪恶的力量了。 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就看你大显神通。 我是霞兰，我用风宇宙排除万难。 原来是假的， 你该不会真当自己是守护正义的霞兰了吧？ 是不是霞兰不重要，重要的是守护他人， 守世界， 守护正义。即便是面对无比强大的敌人，都应该走下去。大灾将至， 夏兰听令，保护百姓。 只有像你这样不用眼睛看世界的人，才能练成风宇宙。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哈哈哈，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刚才听到的这个预告片来自左手啊， 对，左手风宇宙。 哎，这个在说这风宇宙之前，先看一段就是影评啊，这还是押着韵来的啊，呆呆小熊太有才了啊，这得唱出来。半边如雪半青春，半边荔枝半山青。 您这唱的是哪一出？ 这个《五月槐花香》里边那个主题歌，就是 那个了。 半等情郎那全是半 是这个调是吧？ 啊，他这个半边热血半青春， 半 边励志半 山情。 你看，这是 后面还有 风雨骤起妖魔堕啊，生活小品四世宁，就是四世青春。 哦呦， 中国古典动画演回忆童年日式生、 日式动画。 哎，英雄少年真斗恶， 斗真恶 啊，斗真恶啊。神秘世界也欢迎， 嗨， 没票。想得美，你还对 把第三出着呢。 对对对啊，还都想来啊。 这个我没有第三只手。 哎，好嘛啊， 那个左手右手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到底你是选择四世青春右手，还是左手的风宇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会要跟大家迎来一位特别影评人啊。 哎， 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会和这位特别影评人来说说他看过的今年暑期动画片当中的这部《风宇宙》，我们来欢迎一下特别影评人谭怀宇。欢迎，你好。 张帆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嗯，怀宇，作为特别影评人，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短。刚才我们说到《风雨咒》的时候，就想到说，在朋友圈里看到怀宇这位特别影评人对《风雨咒》是大加赞赏哈。那么看过《风雨咒》之后，你的影评如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吧，好吧，那个反正匆匆忙忙的，基本上有这么几点吧。第一呢，我觉得他画的好，就是说他那个现在不叫手画了，他再建的好，就是喜欢游戏的人一定喜欢他，或者打游戏的人一定会喜欢他，因为他做的很美。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里边的幽默段子好，他幽默段子，比如说同类型的片子可以跟他比的是《十万个冷笑话》。 嗯。 我觉得这个这两个片子如果要是有很多能够可比的地方，就能够说明问题了。因为《十万个冷笑话》是一个专门这个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呢，这个《风雨咒》又是一个里程碑。 嗯， 所以这一点是。另外呢，它里头有很美的歌。 哦，音乐、 那个、歌 音乐部分。嗯， 音乐部分，它那个歌曲特别美，叫做《懵懂》。 嗯， 所以他那个懵懂，你看那歌词里头写的就特别美，然后那个唱的也是很好。 嗯， 另外呢，在这个片子里头能感受到那个《大话西游》里边那个爱情那种感觉。 哦，《大话西游》的感觉也在这当中出现了。哦， 那当然了，你想想最后看到最后的时候，就是那小妖孽已经死了，后来呢轮回之后。又看到一个那个就是这个瞎子又看到了一个女孩，他就觉得是那小妖孽。等那女孩一回头过来，大家都会觉得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大话西游看那个紫霞仙子什么的，当时也是那个轮回嘛， 也有这样的 风雨咒里最后 对 就是轮回。所以从这些点，当然还有其他的点，就这几点，就是我是拍拍脑袋我就能想起来。所以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是个里程碑，我得看两遍。 好， 所以我 刚才我们的特别影评人告诉大家的是他分享的这部片子他所看到的看点。那么我想问一下，在暑期您看过的动画片当中，我们知道您是一个超级的影迷，这么多动画片当中，这一部排在第几位？ 我觉得今年我一共看了不到80场电影吧，这是唯一一次看两场电影的。因为我觉得电影得看，得看，看完了以后它好，您就会看两遍，是吧？ 好，我们基本上明白的意思了。看两遍的电影为数不多，这是其中之一。那么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四世青春》您还没有看对吧？ 还没有。 好 啊，但是我很期待。 对这部电影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希望在做完相关的功课，在观影之后呢，还会有一些不同的评价出来。因为《四世青春》目前在市场的这个宣传力度并不如其他几部动画片那么的大，但是呢，它依然有看点。接下来也欢迎您来听听我们对于《四世青春》的介绍，好吗？ 好好 好, 好，谢谢特别影评人今天到来，谢谢你，再会。 好好好 好啊，刚才这个怀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看来这是真爱啊，是吧？ 真爱。他一年基本上几百场电影吧？ 啊， 到目前为止看了80场 啊。他看出来《大话西游》那个梗，我还真是啊。 你真是没有想到是吧？ 对，没有想到啊， 这是一个小惊喜。 这影评上还真没说这段啊， 哎， 因为就感觉到那个人再出现了，然后之后就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那个记忆已经没有了啊，我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经典式的这样一个做法啊。那究竟他还有哪些看点呢？咱们别着急，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这个就是刚才怀宇说的那首歌，叫《懵懂》啊。 哦，这歌就懵懂。 对，《风雨咒》电影的插曲，确实这歌挺好听的啊。而且这个歌手叫做圈九啊，

张学友的那部咖喱辣椒。咖喱辣椒这位朋友在平台上说，风雨咒非常让人惊喜，不论是角色和场景都非常逼真，精致优美，浸润着古朴的东方美感，人物的表情丰富自然，动作也非常流畅，一点不输于好莱坞动画，还带有一种古风的感觉，和侠岚电视动画的风格很契合。而以奇幻冒险为主题的剧情和穿插着欢乐搞笑元素也很适合全家观看，非常期待。这是咖喱辣椒的影评。 哎，其实这个我们说风雨咒这个动画片啊，它比较厉害的两点，咱刚才说，一个是它的这个画面的，就是对于中国风的这个追求，再有就是今天我是听到鹦鹉史航啊，那个就是在电影当中说五个字影评，就是那个啊，今天说了好多五个字，他说的一点啊，我还是特别苟同的啊，他说就是啊，最重要的是这个电影有没有打动你啊，就是你别抱着就是挑错那个心态去看，你抱着这个心态去看呢，那就全是错误，就是。这个情感，他的情感的戏弧有没有打动你？我负责任的说，真的打动我了。就是也可以说，很多影评讲他的这个情感的核心是一个非常东方式的，叫什么叫沁皮入骨的东方文化、东方式的情感啊。但这个我们 这连内脏都带着、 哎，没法细说，因为这个如果一说破了，那就没劲了，真的没法细说啊、 哎。知道不说破是吧？ 这、哎哎哎、就是他那个预告片当中有一句话叫“守护”是吧？守护是最大的一种爱啊、这个当中其实就涉及到这个，就刚才那个怀宇老师说的爱情那部分，他看到了。其实他这个当中最大的一个情感的这个线索是母子的这个亲 情。 哎，这个反正您看去吧啊，您要是不哭，那就是算我白说啊。 来吧，再看一位朋友的影评。 好， 肉丝儿说了啊，国产的优质动画这些年看了很多，大多数还是偏低幼向的， 哎， 能够打破年龄界限让所有人喜欢的作品也只有大圣归来、大鱼海棠。这部风雨咒很有希望比肩这二位。 哦， 点映口碑是爆棚啊，而且夏兰动画一直在播，水平很高，故事剧情富有内涵。在这个炎热夏季啊，这皮又来了啊，沁人心脾的口碑之作，当然要去看了。 对，这个里边说是风雨咒呢，它跟这个四世青春正好是两种制作方式啊。风雨咒的这个制作团队全部都是咱们中国人啊，然后整个的构架是以导演之前的动画剧集《画江湖》的团队为核心的，然后他再进行分包，就是这个百家团队协同作战。然后呢， 但是都是国内的。 对，刘阔这个总导演他说呢，他说让大家共同成长，取长补短。他说上百家团队互相付出，共同完成一个目标，那比较强的肯定就会带一些弱的团队进步。哎，所以说呢，这个说整个项目它是有一定的，对于就是咱们国产动漫的这个发展都是有一定意义的、 啊、作用 的。几百家团队啊、是吧，你这以后那个大家指不定谁又做出一个什么好的项目、可能都是因为这一次的项目 参与对吧， 对啊。那么刚才说了这个画江湖是吧，他这个几个系列啊都是大家这个有忠实的粉丝的，他这个有一个系列是侠岚啊，这个我们说风雨咒当中其实就用了侠岚的这种身份，究竟什么是侠岚、我们听一听呢，这个是系列动画侠岚的一个算是第一回吧，第一回他的片头就讲了、 侠岚 什么样的人叫做侠岚。 师父，我手上的印记到底是什么呀？ 有了这个印记，你就有可能成为传奇呢。 传奇？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就像山间的雾气，看不见摸不着。 这算什么传奇？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又无处不在。 听得我云山雾罩的，你直接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传奇吧。 守护。 守护？ 守护同伴，守护亲人，守护正义，这是他们的座右铭。 他们是谁？ 破阵、扰龙、山鬼瑶、一痕溪、展翅，他们都曾为了这份守护而前赴后继，不避险，不畏死。 你说了这么多名字，我一个都没记住。 你只要记住他们共同的名字就行了。 什么名字？ 侠岚。 哎，霞蓝出来了啊，这个其实就是侠客嘛，对吧？然后 他这个蓝是山蓝的蓝， 山蓝的蓝。 对， 这个每人手上有一个像熊爪一样的样 印记啊， 印记啊。但是这个电影就要讲得好，你没印记也没关系， 嗯， 谁不能做侠客呢？ 对， 行侠仗义， 没 错，是吧？ 并不是标签所能带来的。 哎， 刚才提到什么不什么不什么，我就想到再续两个 啊， 不抛弃不放弃。 哎呦， 钢麒麟， 真哪看，真哪是《 士兵突击》里边 啊。 好啊，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四十青春》赶紧得说一说啊，《四十青春》呢跟这个。风雨 刚才说制作的这个方式都不一样， 正好是不一样的啊。《四十青春》是这个中国日本两国动画团队联手合作，绘梦动画创始人李豪玲导演，教授易小星，还有这个新海诚御用 CG 大师竹内良贵三人各拍一个短片动画组合在一起。哎，这种方式就是以前在拍电影的时候大家都这么玩过，包括戛纳电影节有那种就大导演每人 拍大师级导演， 对对对，拍短片啊， 是 这个。然后呢，你看这个动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很奇怪你说这动画有点像什么？你的名字是吧？看 新海诚， 还有像什么？还有像什么？烟花是吧？哎，但是你再一看这内容，哎，这里边这是什么？北京，嗯， 对，讲的是中国故事， 湖南，啊，这什么情况啊？然后呢，它是有这个中国版和日本版啊， 没错没错， 名儿还不一样， 名儿不一样， 嗯， 这个名儿不一样，它特别有意思啊。那个名儿，有的人我看这个战亮的资料当中显示的这个名字呢，应该是叫做《编织诗记》，是日本名是吧？嗯， 对对对对。 事实上，日本名如果写出来的话，不是这四个字 哦， 叫《诗记之之》。 诗啊，诗《诗记之之》 之之。 对对 对， 对。 其实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编织诗记》，诗是写诗的诗啊，记是季节的记。 哎， 这名字多美啊！ 哎，人《四世青春》也挺好的， 对对对， 中国这边。然后今天那个推送里边有几张图，真是啊！以前你们说，哎呦，看见日本动画，哎呦，那个舔屏啊，哎呦，那太美了那景。 嗯， 这回让你们舔一下北京、上海。 哎，这做的是中国故事的动画。 哎，更有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小片段啊，这明明讲的是北京故事，日本那边是日语啊。 对，因为他要在他的国内要放映， 感觉是。一个东京人在北京的意思啊，来，咱们听听这一小段。哎，这先给翻译翻译，这就是下雨了啊，这个 CN 多少多少航班啊，然后从机场出来奔地铁了， 嗯 啊，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北京并不常见的啊，下着暴雨的天气，哎，但是日语说的，感受一下这个比较奇妙的画风啊。 空腹が心を蝕んでいく。珍しく土砂降りの北京、冷めたスープを流し込むように人々を飲み込んでは機械的に吐き出していく地下鉄。冷たいこの街が道行く人を皆無表情にさせる。多分僕もその中の一人なんだろう。繰り返す日々の中で好きだったもの、大事にしていたものを並べてみても何かを失ってしまったような気がする。 哎，这个听到了吧？ 听到了， 北京， 北京，就听到了这么一句，这词儿知道，北京啊。 哎， 讲了几个地方的故事，而且都是中国故事。 嗯， 这里面讲到的不但有北方，也有南方。 嗯， 不但讲了北方美食，也有南方美食。 是 啊，据说讲这个南方美食的时候很有意思。日本团队呢，在中国做这个动画，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式。 嗯， 什么方式呢？说这个动画片里面要出现米粉。 嗯， 于是他们每天这个团队就要吃三四十碗米粉。 哎， 要吃的不厌其烦，然后才能把这个米粉的味道做进动画当中。 其实我们说这个主要的推动者教授易小星，这也是咱们就是网络上叫恶搞视频最早的那一波元老， 对，发起人之一。 哎，08年的时候就开始小有名气了啊。那个时候你说08年什么 B 站呀、A 站呀，那 一说08年，十年前，今天刚好是北京奥运十年的日子。 哎，真是那时候还这些还都是这个小朋友呢哈，都在孵化当中啊。后来这个万万没想到呢，确实是让他一炮而红。 我看到这个有很多的评价当中也转述了当时创作者的一些自己的构想，他们觉得其实中日的这种交流在动画片上的这种合作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尝试，而且它有带来一些好处。因为我们都说日本动画它的风格是多样的，或者说它的题材很丰富，但是中国国内现在目前我们看到动画片，好像刚才平台上有人说到了，现在雷同题材比较多， 对， 所以如果能够融合得了，如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话，说不定啊，真是能带来中国国漫的一个新的画面，新的风格。 嗯，那么从这个电影这个市场的角度来说呢，业内人士都表示说，你别看现在风宇宙啊特别火啊，好像成为一个爆款，但是四世青春